木兰的意思是红色，巴托尔是英雄，乌德西是夜晚的意思，巴特林是英雄，乌德西是夜晚的意思。歌曲原本的意思是表现乌兰巴托夜晚的美丽和对他的热爱，而谭维维对此歌进行了改编，使歌曲的情感更加炙热，演唱技巧也更难了些。谭维维这首《乌兰巴托的夜》是为怀念已离世的父亲而唱，歌词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开头一句“你走了那么多年”，奠定了全歌的感情基调。最后的“你慢些走”，唱歌的人不时掉眼泪。唱毕，一曲终了，不仅演唱者声音哽咽，听者也控制不住眼泪了。谭维维说，这是献给爸爸的礼物，而我们想说，这份作品也是献给音乐的礼物。对于城市，有人向往繁华的，有人向往静谧的，有人向往现代化大都市，也有人向往安逸小城。而不论如何，人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一个是身体所在，一个是灵魂所在，不至于无处安放。因此，一个城市也许收容着数不尽的各样的情。今天的音乐之旅，让我们走进那一座座城，品味一番人世中的情吧。我是主播李张帆， 我是主播刘怡轩， 我是主播张少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歌手赵雷演唱的歌曲简单真挚，一下击中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一跃成为民谣界的代表作之一。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这些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加之成都人熟悉的场景和地名，在不经意间就引起了成都人的共鸣，勾起了那些或美好或伤感的回忆。 成都是一个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城市，它的生活节奏慢悠悠的， 人们喝喝茶，打打牌，一天的时光便消磨掉了。在这座城市，没有拥挤的高楼大厦提醒你超负荷工作，只有热闹的夜市吸引你去玩乐。不愿意生活毫无波澜的人们，在这里也许能找到归宿感。因此，成都被评为全国幸福城市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赵雷说，成都是他最钟爱的城市之一，如同所有多情的游子一样，在他流浪全国的途中，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辗转过很多地方，总会有一些他乡成为故乡。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人的情歌，其实是赵雷写给一座城的情歌。而写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恋。 有些人用文字传情，有些人用音乐表达情怀。赵雷的一首《成都》，将生活中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写成故事，没有花哨的技巧和华丽的辞藻，只有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将他对成都的爱谱成曲唱了出来，击中聆听者的心房，让人不禁想，一座城市竟也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深深地热爱它。街头走一走，我不饿，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不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 心中的神圣之城，它见证了西汉的强盛，唐朝的繁华，它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高祖七年营建未央宫，同年国都由溧阳迁移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名长安城，取意长治久安。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中的中国城市。 现在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河图所演唱的古风歌曲《不见长安》。文案这样写道：我一个人走过万水千山，从没觉得孤独，开始觉得孤独，那是到长安之后的事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城，我花了一辈子才弄清楚自己其实从没到过那里。梦想中的长安与现实中的它终究是不一样的，现实中的它不过是一座城池，而是我们赋予了它故事。 歌词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描写对长安痴恋到疯狂的故事，近乎于飞蛾扑火、精卫填海的执着。故事中的人躺在屋顶上想了一整晚，最终背起了包袱，独自去寻找那个梦中的长安。一路千万里，看花开几转，像风一样的朝着长安的方向一路走下去。旅途中我路过小镇，夜亮如水，路过了江南，看到书生，我路过了长街，熙熙攘攘，路过了洛阳，看到小姐。但到了长安，故事中的人却失措了，这不是梦中的长安，不是心中的模样，这样的心情该怎么形容呢？绝望破灭，那样不顾一切的付出，却换不回想要的一座城。长安城忽然下雨，湿了繁华沧桑，河图用那娓娓道来的声音歌出了心中的惆怅与凄凉。一曲终了，蓦然回首，最能安慰人心的也只有那句擦肩而过的姑娘笑得多恬淡了。这是对一座城的执念，也是对梦想的。梦想实际上也许没有那么美好，但追寻梦想的路上所遇到的才是我们应该去珍惜的。 我路过长街，熙熙攘攘，叫卖豆婉转，路过了洛阳，看到小姐花楼绣牡丹。转身离去，水深远了河岸，村落是否依然千万里外，我悄然回看。 又到了 MUC Radio 音乐之旅的音乐鉴赏小课堂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内地著名音乐人汪峰所创作的，收录于其1997年发行的专辑《鲍家街43号》中的歌曲《晚安北京》。《晚安北京》在中国摇滚乐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为所有的爱与死、罪与罚而祈祷，为每个人的青春、痛苦、孤独和梦想而歌唱。 那时候的汪峰还不是今天的乐坛半壁江山，为了找到唱片公司签约，汪峰那时不停地给各种人打电话，请他们听自己的音乐小样。一个黄昏，汪峰走到了建国门桥上，脚下车流涌动，这座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变得不真实起来。汪峰跑回家，奋战到第二天早上，写出了《晚安北京》这首歌。 北京，中国的首都，即使这里竞争最激烈，依然有数不清的年轻人带着一腔热血来到北京，成为北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依然奋战着。人们来来往往，驻足或离开，只有这座城依然那么繁华，那么生生不息。那些梦想者，你可以呐喊，可以愤怒，但最终希望你们都能朝着想去的方向前进。一座城寄托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它本只是一座城，却因有了人而走进了故事中，写进了歌里，住进了我们心里。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关注明道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道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李兆帆。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够尽时光实现，心法双亡性极真。开篇林清玄便讲，人间现如今难觅清欢，世间嘈杂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个系列的所有剧情。第一部中，阿汤哥扮演的特工伊森在上司的带领下去窃取一份名单，任务正要完成的时候，一股不知名的势力突然向伊森队伍发起攻击，团队成员们一个个遭暗算而死，只有伊森一人生还。原来此次任务是为了查出内奸，突然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伊森决定找出叛徒，伊森最后铲除内奸，回归特工行列。第二部的背景是 IMF 小组成员在寻找被盗的致命病毒时接二连三的被杀害，特工任务受到阻碍。伊森对此事进行调查，发现这一切都是恐怖分子肖恩组织策划的，伊森便和搭档开始追踪肖恩，历经艰险最后终结了诡计，顺利完成了任务。第三部的背景是伊森为了准备婚礼打算淡出 IMF 的工作并隐姓埋名，然而世事难料，伊森的爱徒被军火商欧文挟持，伊森本身就十分担忧，加之特工部领导的苦心劝说，伊森再次组建特工小组与欧文决一死战。 第四部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被炸，伊森所在的特工小组被解散，他们必须想办法洗去自身在克里姆林宫爆炸事件中的嫌疑，并阻止俄美战争爆发。第五部剧情主要围绕着伊森的团队遭到另一伙技艺高超名为神秘国度的组织追杀的故事展开。在影片的一开始， IMF 就因为从事卧底任务的缘故面临着被解散的危机，解除了这一危机后，一个在间谍界里有着神秘传说的辛迪加组织也开始有所行动。辛迪加试图瓦解文明世界的基础，在全球引发一连串的爆炸灾难，但因为辛迪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传说，所以尽管伊森向中情局反复说明，但还是没有人相信。出于正义和责任，伊森还是打算全力与辛迪加队伍进行斗争，对手极为强大，所以这次任务十分严峻。 即将上映的第六部则延续了第五部中面临团队解散危机和辛迪加队伍威胁的剧情，所以我们还会在影片中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 偷窃动作成为一代经典，很多电影都向这个动作致敬过，比如宁浩的《疯狂的石头》。除此之外，还有第二部的摩托车跳跃对撞，第三部的上海高空跳跃，第四部迪拜塔外的壁虎攀爬，第五部开头徒手抓爬军用飞机，第六部中56岁的阿汤哥显然宝刀未老。美国刚上映，烂番茄评分新鲜指数98%，观众爆米花指数93%， IMDB 达到8.5分，最严格的 Metascore 评分网站也给了《碟中谍六》86分，堪称系列评分最高。影片中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场面，当属伊森和沃克使用高跳低开伞技术潜入巴黎的片段。高跳低开是一种空军跳伞技术，阿汤哥也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表演高跳低开第一人。经过106次的尝试，阿汤哥才完成了25000英尺高空跳伞、2000英尺以下低空开伞的惊险戏份，仅仅听描述都令人心惊肉跳。另一幕开直升飞机追击敌人的戏份中，为了动作场面的逼真效果，阿汤哥拒绝绿幕特效，亲自驾驶直升机进行拍摄。在拍摄前，阿汤哥专门学习直升机驾驶技术，以求在短时间内成为拥有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但即便是成为新手驾驶员，也至少需要3个月每天8小时的训练量，这需要演员夜以继日的训练。而阿汤哥本人凭借惊人的毅力，完美地达到了既定的驾驶标准，因此这些呈现在大荧幕上的片段必然会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刺激燃爽无法比拟。 每部作品最令我们津津乐道的都是阿汤哥奋不顾身的特效场景，但其实每一部作品都显示出了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碟中谍一》中德帕尔玛执导和罗伯特汤编剧的聚合，带来了最为直接的心理惊悚元素，但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系列最为著名的悬挂场面。《碟中谍二》的导演吴宇森则为系列带来了更多的功夫元素，《碟中谍三》引入了当时美剧界当红人物阿布拉姆斯。 我们也能看到这位后来成为好莱坞数一数二的大制作电影人的导演对于商业片的掌控能力，以及他对视觉效果犹如魔术般的敏锐触觉。到了《碟中谍四》，阿汤哥则找来了做动画出身的布拉德伯德指导，我们能看到所有的场景都被控制得那么完美，像是一部电脑特效动画，镜头经常出现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迪拜塔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戏份才能得以实现。碟中谍五则请来了由编剧出身的克里斯托夫麦考利担任系列的指导兼编剧，给观众带来了伊亚莎法斯特这位和伊森不相上下又引人入胜的女性角色，以及更为现代的制作手法和更上一层楼的质量。到今天的碟中谍六，麦考利成为系列第一位回归导演编剧职位的人物，他已经与阿汤哥在九部不同的电影中有过合作，因此他们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默契，这种默契让他对碟中谍的娱乐性有着更好的把握。 碟六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一集，虽然每一部的碟中谍都有新的标志性动作震撼观众，但不得不说这一部的碟中谍确实可以再次定义新时代的动作片。一次次的不可能，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一次次主角在承受压力时做出的艰难决定，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这个周末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奇迹。 今天的影视音乐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明大广播，或者通过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播伊拉木江， 我是主播孟振华，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Don't want to get hurt, so you hurt me first with the words you say. Maybe you should fall, that's what rivers do. Cause when you're in love, you don't mind a different view. Things are looking